紧紧靠着，仿佛天积千个伤口，一双冰冷了的手，诉算着岁月共热情变旧，寂寞渐渐地接近，风声里只向我招手，当天依靠我的心，带着美丽故事淡然退后，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爱是拒绝或接受，其实我说不出口，只恐爱在你别去之后，想哭泣要心声，一一退避，掩饰心中千个伤悲，深深一吻你的手，昨日美丽片段尽还你，是误会或注定相恋过，却叫我心死，过往与你那一切，盼望告别以后自忘记，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我是拒绝或接受，其实我说不出口，只恐爱在你别去之后，掩饰心中千个伤悲，深深一吻你的手，昨日美丽片段尽还你，是误会或注定相恋过，却要我心死，过往与你那一切，盼望告别以后自忘记，原谅你没法跟我走，早知我是拒绝或接受，其实我笑不出口，只恐爱在你别去之后。